一，课文。 雨夜，我遇见一个他。一天晚上，天上下着雨，我在公共汽车站等车，等了一会儿，车没来。我发现下着雨的街道上十分安静，空气新鲜。我想了想，决定自己走回去。道路两边是黄色的路灯光，雨点急匆匆地落向大地。这时候，路上的车很少，也没有多少人，真是美极了。我一个人走着，身后忽然有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：“你怎么不坐车？一个人在雨里走路。”我回头一看，是个年轻小伙子，他已经走到我身旁。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？这么晚了，一个人在雨里想心事。这时候，我只想一个人走路，不想和别人说话，就回答他说：“没什么事，我喜欢在雨里走走，请别打扰我。”我边说边在心里想，真讨厌，破坏了这么美好的情感，快走开吧。他听我说话不客气，却没有走开，只是想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本来，今天晚上我是想做件好事的。报上常报道，有些姑娘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，便想轻生。我看你离开车站，一个人低头走路，以为你……真是笑话，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却不料有人竟把我当作想轻生的姑娘了。”我抬起头来仔细地看看他，这是位中等身材的青年，穿的衣服很讲究，头发黑黑的，他没带伞，正站在雨里。我有些过意不去了。雨还在下着，我们一起向前走。到了家门口，我站住了，他望着我，直率地说：“能交个朋友吗？什么时候再见面？”听了他的话，我觉得太突然，低声说：“大概没有这个必要吧。”他又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？请别让我失望。”我能说什么呢？在这雨夜里，他热心帮助了我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我不能在马路上和一个陌生人交朋友，不过我也不愿让他太失望，于是我只好答应他：“好吧，什么时候？”“明晚七点，就在这里。”这时，我发现他的嘴边有了一点儿满足的笑。我们就这样分手了。他走向雨中，也许他在想着明天。明天，明天怎么样？我去和他约会吗？我站在雨中，看着黄色的路灯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。